奔跑，拉着你醒来拥抱，再不要再不要修完了他的腰。

没有的慌张。你想拥有一切幸福的梦想，好像黑夜里面温暖的灯光，怎能没有了希望的力量，只能够提升勇往直前。走在那繁华的街上，在寻找你该去的方向。走在这繁华的街上，该寻找你曾拥有的力量。 可以。

悉道路，真理是你。 却是我永远的遗憾，当爱失去。 所有的错重来一次，能否改变结局？